你好，我是李浩双。今天我要和您分享的主题是 Tomcat 的进程占用 CPU 过高怎么办？在性能优化的这个主题里，前面我们聊到了 Tomcat 的内存问题以及网络相关的问题。今天我们来看一看 CPU 的问题。CPU 资源往往会成为系统性能的一个瓶颈，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有可能是内存泄漏导致频繁的机芯，进而引发了 CPU 使用率过高，又或者是代码中的 bug 创建了大量的线程，导致 CPU 上下文切换的开销。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 Tomcat 的进程使用率过高怎么办，以及如何一步一步找到问题的根因。通常我们说 CPU 使用率过高，这其中隐含了一个用来比较的高与低的基准值。比如 JVM 在峰值负载下的平均的 CPU 使用率是 40%， 如果 CPU 使用率飙升到 80%， 则可以认为是不正常的。典型的 JVM 进程包含多个 Java 线程，其中一些在等待工作，另一些在执行任务。在单个 Java 程序的情况下，性能数可以非常低，但是对于处理大量并发事务的互联网后台来说，性能数可能会非常的高。而对于 CPU 的问题，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哪些线程在消耗 CPU， 通过线程站定位到问题代码。如果没有找到个别线程的 CPU 使用率特别高，我们要怀疑到是不是线程的上下文切换导致了 CPU 使用率过高。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实例来学习 CPU 问题定位的过程。第一步，我们写一个模拟程序来模拟 CPU 使用率过高的问题。这个程序在线程池中创建了4096个线程，这段代码请返回文稿查看。第二步，在 Linux 环境下启动程序。请注意，这里我将线程站的大小指定为 256K， 对于测试程序来说，操作系统默认值 8192K 太大了，因为我们需要创建4096个线程。第三步，通过 TOP 命令，我们看到 Java 的进程的 CPU 使用率达到了 262%，注意到这里的进程 ID 是4361。第四步，我们用更精细化的 TOP 命令查看这个 Java 进程中各线程的使用 CPU 的情况。从文稿中的图片我们可以看到，有个叫 Scheduling 1的线程占用了较多的 CPU， 达到了 42.5%。 因此下一步我们要找出这个线程在做什么事情。第五步，为了找出这个线程在做什么事情，我们需要用 pstack 命令生成线程的快照，具体的方法你可以返回文稿查看。JStack 的输出比较大，你可以把它输出到文件中，然后我们打开这个文件 4361.log， 定位到第四步中找到的名为 Scheduling 1的线程，它的线程站你可以返回文稿查看。从线程站中我们看到了 abstract-execute-service.submit 这个函数调用，说明它是 Spring Boot 启动的周期性任务线程，向线程池中提交任务。这个线程耗费了大量的 CPU。 一般来说，通过上面的过程，我们就大可能定位到大量消耗 CPU 的线程以及有问题的代码，比如死循环。但是对于这个实例的问题，你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情况， Java 进程占用的 CPU 是 262.3%， 而 Schedule 1线程只占用了 42.5% 的 CPU， 那么还有将近 200% 的 CPU 被谁占用呢？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，我们在第四步用 top-h-p4361 的命令看到的线程列表中还有许多名为 poor threads x 的线程，他们的单个 CPU 使用率不高，但是似乎他们的数量比较多。你可以大概猜到，这些线程就是线程池中干活的线程。那剩下的 200% 的 CPU 是不是被这些线程消耗了呢？要弄清楚这个问题，我们还需要看 JStack 输出结果。这里主要是看线程池中的线程是不是真的在干活，还是在休息呢？通过文稿中的图片，我们发现 Poor-threads-x 这些线程基本上处于 waiting 状态。那什么是 waiting 状态呢？或者说 Java 新程有哪些状态呢？你可以通过文稿中我贴出的图来理解一下。从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Blocking 和 Waiting 是两个不同的状态，我们要注意区分它们的区别。 Blocking 是指一个新程因为等待临界区的锁而被阻塞的状态，请你注意的是处于这个状态的线程还没有拿到锁。 Waiting 是指一个线程已经拿到了锁，但是需要等待其他线程执行某些操作，比如调用了 Object.wait、 Thread.joy或者 LogSupport.park 方法时进入了 waiting 状态，前提是这个线程已经拿到了锁，并且在进入 waiting 状态前，操作系统会自动释放锁。在等待条件满足时，外部会调用 Object.notify 或者是 LogSupport.unpark 方法，线程会重新竞争锁，成功拿到锁以后才会进入到 runnable 状态继续执行。回到我们的 Poor-threads-x 线程，这些线程都处在 waiting 状态。从线程站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些线程在等待 get task 方法的调用上。线程尝试从线程池中的队列获取任务，但是队列为空，所以通过 logSupport.park 调用了进入了 waiting 状态。 那么 ，pull 一 thread x 进程有多少个呢？通过我们稿中的这个命令来统计一下，结果是4096，正好跟线程中的线程数相等。你可能好奇了，那剩下的 220% 的 CPU 到底是被谁消耗了呢？分析到这里，我们应该怀疑是 CPU 的上下文切换开销了，因为我们看到 Java 线程中的线程数比较多。下面我们通过 vm state 命令来查看一下操作系统层面的线程上下文切换的活动。其中 CS 那一栏表示线程上下文切换的次数， IN 表示 CPU 的中断次数。我们发现这两个数字都非常的高，基本证实了我们的猜想，线程上下文的切换消耗了大量的 CPU。 那么问题来了，具体是哪个进程导致的呢？我们停止 Spring Boot 的测试程序，再次运行 vm state 命令，我们看到 IN 和 INCS 都大幅下降了，这样就证实了引起线程上下文切换的开销的 Java 进程正是4361。小结一下，当我们遇到 CPU 过高的问题时，首先要定位是哪个进程导致的，之后可以通过 top-h-p-pid 命令来定位到具体的线程，其次还需要通过 JStack 来查看线程的状态，看看线程的个数或者线程的线程债。如果线程数过多，可以怀疑是线程上下文切换的开销。我们还可以通过 vm state 和 pid state 这个两个工具来进行确认。今天的思考提示，哪些情况可能会导致程序中的线程数失控，产生大量的线程呢？如果你觉得今天有所收获，欢迎